你好好去珍惜。爱的世界只有你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。多艰难再大的风雨，只要在一起我们无所畏惧。爱的世界只有你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离。你爱我，我也爱着你，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在一起。